新传媒所一电台 Capital 广播部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部的新闻。尽管目前对建筑环境领域造成冲击，但去年带有一万四千五百名俄国主屋单位的屋主领出了新高的收视，比昨年减少大约一半，也比2019年目前这种有关。建筑局指出，去年一共有17个项目完工，平均等候的时间是 4.3 年，有10个项目延误超过半年，最长大约11个月。当局为继续采取措施来减少工程延误，并满足国人住房的需求。从明日1月3日起，建筑将可举办多达10000人出席的工作相关活动，但是出席的人必须全程挂口罩，禁止用餐和食饮料等。主办方也必须提前通知当局。本地新增456起二型及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660起属于输入性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有一个人是冠病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87起社区病例，其余九起来自客家刷下。社区病例在每周感染增长率初略升高，抗争不安。卫生部查的1月5日也确认有155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症的特殊，其中17起属于本土病例，168起从境外输入。第二，95王后徛到主屋的新加坡家庭，这个月将获得政府发放的消费税补助款水电费回扣。政府到本财政年发放的水电费回扣总共达到4.6亿元。即日起，工程到个别店家接过应餐之后，也是无规范晚班、旅客不听的人将会收到致命的警告，店方会得被罚款300元。另外，工程即日起可闯到167个测试及这种病例店个购买的时候，也是需要数量多，就要开一角钱。警方逮捕了涉及乌克兰客工宿舍一起命案的26岁男子，初步调查显示，嫌犯昨日凌晨到乌克兰工业园的客工宿舍内，甲一名17岁的男子发生争执的时候，用有螺丝钉的茶棒攻击对方，导致对方的头部受伤，送院后伤重不治，嫌犯今日将会被提控。另外，据阿瑟安足球锦标赛消息，泰国队对住海峡国际当以挪比挪甲印尼踢成和局，由于泰国队对海峡国际以10-0胜出，累计挪点比赛的成绩，泰国以6-0计总比分夺得冠军。加扎之中来本地参赛的四名印尼足球王，因为为了离开酒店，被禁止参加昨晚的对住海峡的国赛。新闻播个网络。